搁嘴撸。 为啥？ 玩。 对， 现在没啥玩的了。现在有这么一句话， 怎么着？ 说爱上一个有点傻。 对呀、啊。 爱上两个最起码。 是。 三个四个不算多， 啊、 七个八个才潇洒。就说外面家里有个受骗的， 对， 外面领个浪漫的、 啊、 上床得干一个最会见的， 是吗？ 这就叫男人好色，那是英雄本色、 啊、 女人风骚是高尚情操，只要看住二保住一，发展三四五六七，只要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就可以彩旗飘飘，如果你们再不鼓掌，我也就没词了。谢谢 谢谢。 哎呀，啊，你妈真的说心里话，这嗓子像长痔疮的，刚刚打完点滴， 不是 说话都飞。 这两天犯炎了，是不是？ 犯 阴道炎，不是阴带。 操你妈！你家阴道在这儿啊？ 阴带炎，阴带炎。我 说你长得像农村的大萝卜栽子似的， 就你长得好。 别扯淡啊！二人转呢，有些人呢对二人转有种偏见， 什么偏见？ 二人转呢可能说磕碜话呢、 啊， 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上台来说点诙谐的语言，我这人就文明，大伙记住了，我叫孙小雨， 是吗？ 我这人性子慢、 啊， 哎，看我节目你拿出过日子心来， 过日子心， 得慢慢品我，是不是、 啊？ 咱别骂人，为了挣俩钱一上台，操你妈，操你奶奶，啥意思？哎，自己爹妈都搭上了。我这人就不爱骂人， 不爱骂人， 我宁可让我爹跟你母亲性交，我都不带说操你妈的，是不是？ 不是，停停！我还当好话说呢， 这 不一样，我操你妈！这他养汉老婆不死，这会能交定吗？ 你拉倒！我现在哪有养汉这词儿呢？ 没有吗？ 啥年代呢？ 啊！ 像我这种人死都死不了。 你咋这么能 死？去年死一次，阎王爷把我放回来了。 怎么放的？ 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说了，说养汉养汉，积德行善。光棍的面前也算救苦救难， 是吗？ 直到阴曹地府啊，阎王爷封你个八府巡案、 啊、 说孙小雨 怎么样， 听说你在人世三年没少挨干，回去吧，接干去吧，把我放回来。现在没有养汉的词，有这么一句话、 啊、 不管你什么猫、 啊、 你抓着耗子是好猫，不管你是哪种人，你能挣到钱的好人、 啊、 哎呀，说我存呐、啊，哎呀我可存了，我处女泡你妈，现在科学家都证明找处女比找恐龙都费劲，上哪整处女呢？这有一个处女膜得像鞋垫那么厚度的，你妈 就你那 样，别装，真的说我不爱骂人，去年呢我也不这么演戏，有一件事啊被我挣到过来了。 怎么呢？ 去年我在和平大世界的台上正上戏呢、 啊、 我也愿意骂人呢。 哎、 这是个台下走上了一个60多岁老太太， 是吗？ 拄拐棍上的 啊， 嘚嘚瑟瑟说你们谁叫孙小雨啊？我寻思我忠实的观众呗、 啊。 我大娘啊，我叫孙小雨，你找我干啥呀？那老太太瞅我半天，操你妈的，就你叫孙小雨、 啊？ 你一天在台上你不好好唱戏，你大劈叉小劈叉的。这你大爷看完你节目回家喝二两小酒，把我这腿掰的嘎巴嘎巴的，那你妈没把我揍死。所以说那一件事啊把我挣得过来了，我也不说可能话了。那么说了几句小笑话都大伙哈哈一笑啊，哎，要讲这些笑话呢讲一宿都不带通词的，咱不知道好朋友愿不愿意听。那么刚才大哥说来个小帽，那咱就来个东北的民间小调啊，把一段乐乐呵一段小拜年献给在座的好朋友，尊眷好朋友在兰桂坊玩得开心 玩 得尽兴，度过一个温馨夜晚， 美 好 的 良宵，来点掌声推一下前卫，好不好？谢谢 谢 谢谢谢。 Bye. 谢谢。那么谢谢，再一次感谢好朋友法振班的掌声。那么这是一个二人转的小梦，献给在座的好朋友。那么为了答谢好朋友的掌声，接下来呀，再给在座好朋友安排一个搞笑的一个小品。 来 什么小品呢？来叫过河相亲。 过河 相亲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就说呀，你家住在河内岸，我家住在河北，我家住在河内岸。那么你要跟我搞对象啊，必须得过我这个河，得上我这个船。那么早晨起来你就在河内岸开始喊我啊，从这儿开始演啊。 好， 来收回去吧，这个 开始啊、哦、哎大姐，你这有船吗？ 不，你贼头贼脑的，你要偷渡啊。咱俩是搞对象，不是搞破鞋、 啊、 你不用偷偷摸摸的 啊， 你大大方方就行。 大方的， 哎， 我没有。啊，有船吗？ 你让傻子配了。 那、啊、你不说大 爷，你这逼样愣头愣脑的，谁能跟你搞对象啊？ 那怎么的呢？ 追求女孩子得温柔一些 啊，温柔一些。 你就像傻逼似的。 啊， 不行， 那我明白了， 温柔一些。 害怕吓着你了，是不是？啊，对，温柔点一点。 哟，大姐，你这有船吗？ 哥俩出台挣着了。那死出的，明天你上这儿来上班的。 那你怎么了啊？ 不行 啊，拿出点男人那个阳刚之气来，愣实点，凑实点，你别像鸭子似的。 凑实点 啊， 横着点。 哎，凑实点，愣实点就行啊。 没点，忘点。 哎， 哎， 你大点声，你嗓子长痔疮了。 没痔疮，长上边上。 那河多宽呢？不宽的河能走船吗？ 啊，你听不了。 你得正命喊我，我才能听着。 正命喊。 正命喊啊。 有船吗？ 呀，死鬼大哥，这一天你上哪儿去还要？难道你还不明白？ 我是党员。 我对你情深似海。 我是党员。 除了你，我谁？ 党啊！给我点力量吧。我是党员，党啊！ 给我一个吻， 请允许我犯最后一次错误吧。对，国民党。 啥党啊？你这是？ 你干啥呢你？ 我多温柔，我不跟你搞对象了吗？ 搞对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出来的？ 啥身份呢？ 是个处女，听明白了吗？ 处女。 哎，为从走道走的稳，必须得夹得紧。 啊，走的稳，夹的紧，处女。 对 了，方来， 你看我说自由船吗？你说这家说的好，要大哥一毛钱就玩了，你都得 出。哦，你妈，你才一毛钱就玩呢。 从这走。 那也听你媳妇想，你媳妇给个烟头就干呢。 看吧，那你听你妈想。 我妈咋的？ 你妈跟大队出去呗，说种地不花钱呗。 那你听你妈想，你妈跟大队那个电工 啊 搞破鞋，说点电字不花钱，正赶农村停半年电，他妈愿意白干半年。 好、嗯、的，嗯，温柔点啊， 走到走的稳，夹的紧， 就像模特走猫过来。 那我会了，重来。 哎，有船吗？ 呀，大哥， 哎，你性病犯了。 哦，你妈，你不告我夹着走吗？ 夹走没有你这么夹，这好像万一瘙痒搁这，嗯， 这咋整？这到底咋整啊？ 没点，像模特走猫步来的。 啊，走猫步来的。 开始。 对 了。哎，船吗？ 没船，回去吧，明天再来。 我费这么大劲没船？ 船上有人。 谁呀？ 你爹。 那行，我爹玩玩。 你爹比你活好 啊！ 哈哈 哈哈哈！你说你说说，开始啊！啊，你说什么，大哥？他知道我，我们爷俩玩一个，真的。这不行，大哥，一会儿你上，真的，一会儿这逼玩打仗，你都犯不上的事儿。过来，这掌声我们啊，成这掌声不错。谢谢啊， 哎。 干啥？哎，有船吗？ 我这咋说的？ 你说船来了 啊？忘了， 明白了吧？哎，有船吗？哑巴呀？ 像你傻逼正面喊多累呀！ 大哥，你玩我你？ 我跟你讲玩你，我目的要玩死你。 太小， 玩你，谁能玩你 啊？ 那么点儿玩意儿，人小哪都不能大了。你 操、哦、你吹，你说那话说去，说人大长脚，人小 长你爹， 长你爹。哎，刘传吗？ 我路过地下一门， 赵子林先生是咱们国家的二级演员，而且说他的嗓子也特别的棒。那么赵子林先生最大一个毛病啊，就是愿意玩女人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为了答谢好朋友这么热烈掌声，他给大家好朋友安排一个他最拿手的绝活，来一首女生歌曲。大伙都知道，男人唱女歌难度特别大，尤其说这个歌曲的本身难度也特别大。那么是一首什么歌曲呢？接下来他就把一首《青藏高原》带给在座的好朋友，掌声先刺一下，好不好？谢谢。起。 我发现你说话呀，一点水平都没有。 怎么 了？但来到蓝灰坊的好朋友都档次特别高，说话特别有素质。 对呀、啊。 你这叫渣吗？ 这不叫渣是啥呀？ 你这叫乳房。操、 啊、 你妈的！给你抓派出所做笔录，你要说渣，他不会写呢还。 我这是流动资产，你那是固定资金，知道吗？ 哎，别呀，成虎了。你说赵春雷虎到啥程度？也别说唱戏呀，成天挺多人的。这不唱戏，上哪农家里农村住？上哪娶媳妇去？ 啊！ 赵春雷30岁才结婚，结婚我们都去参加婚礼去，正好上车找个媳妇花了好几万。 啊！ 我们去了，白天闹完以后了，晚上出事了。 怎么的？ 不懂得人生的交配。 停！什么叫交配？ 回家问他妈。 啊！ 妈呀！我这媳妇儿也娶家来了、 啊、 下一步我该咋干呢？ 对呀、啊、 他妈说我泡你妈的，有好几万人娶个媳妇儿，你不知道咋办 啊？ 妈告诉你吧， 怎么 你拿你最硬的地上去撞他尿尿地上 啊， 记住了。第二天早上他妈去看看这儿子入洞房入啥样呢？ 对呀、啊、 一拉开他家门一看，出事了。 怎么的？ 赵春林满脑袋包纱布出来的 啊。 他妈说这儿子入洞房这把脑袋入坏了呢，哭了，说妈呀，你不告诉我拿我最硬的地上去撞尿尿的地上吗？ 啊！ 我拿我脑袋撞马桶撞了一宿，你怕你妈他理解错了。 怎么的？那又没有你字儿啊？ 成山了你！ 我跟你说，他更山炮，你纯是骑自行车扛炉头那会儿。 怎么讲？ 山炮一个呗。 我看你是沙漠里头最后一只鸵鸟。 凤凰。 嘚逼鹤。你妈！瞅你那死出像山海关上挂驴鞭。 怎么说？ 天下第一嘚儿 啊！ 鹤驴尾巴绑扇子。 凉快。 山驴逼。 你说那屁话，你说那话，我把你好友一比。 你从何来？ 你爹上梁山。 你妈逼的。 你妈逼的。 哎，你咋骂人呢？ 你咋骂人呢？ 你问问大伙，我这是骂你吗？ 你 说他爹上梁山是不是他妈给逼的？ 那叫逼。 你妈有没有逼？ 我妈没有。 你从哪来？ 逼的那就。 中文语言就这么复杂，哎，我说逼的没毛病。 我跟你说，朋友，你给我来点掌声，我说说他。我操你妈！你这么老这样打针我。这逼样可嘚了，家搁农村住，真的、 啊。 结婚以后家穷叮当的，屁眼都挂棱的。 啊。 他对象原先他俩不会唱戏，他说孙小雨你搁家干点啥呀？ 啊。 他说搁家那养的小鸡下鸡蛋卖吧。 嗯。 这家好容易赶一土篮鸡蛋。 嗯。 这天挎着鸡蛋筐正往前走着，前面一片黑呀呀苞米地。 啊。 这话说的，有不测风云呐、啊。 操、哦、你妈！我连讲评书呢， 不得说明白的吗？ 话说， 从苞米地里嗖嗖窜出两个大小伙子 啊， 说站住！ 吓我一跳 啊！让你受惊了， 受惊吓出狗崽，给谁送的？ 受到惊吓啊，不是那个受惊 啊！ 这孙小雨一看没见着过这阵势 啊， 嘚嘚瑟瑟就说大哥干啥呀？干啥？裤脱了， 裤脱了， 这逼样裤就脱了 啊！ 这俩小子一看这家长得白呀， 嗯。 说裤衩又脱了吧？ 啊！ 这家把裤衩就脱了 啊！ 让这俩小子就给嫩到苞米地里就给强奸了 啊！ 强奸，你说这嘚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啊？ 你都喊呢，说来人呐，救命啊！ 啊！ 他不的，人、 嗯、 这俩小子起来钻苞米地就跑了 啊！ 你说这老仙提二尺的半大裤衩，拍着拍着屁股咋说的？ 咋说的？ 说我心多大个逼事儿，要抢我鸡蛋呢？这嘚不嘚？ 先扯淡了啊！那么再一次感谢好朋友花这么多掌声，美好的时间总是很短暂， 对， 后面还有强档节目等待着在座好朋友， 祝 愿你们玩的开心， 玩的 尽兴，度过温馨夜晚， 美好 良宵，明天有缘， 明天。